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今年春节我是在乡下的姥姥家过的，人很多，也很热闹。但是有一件很尴尬的事，就是初二上我带表妹去了超市，回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有几个亲戚来我家拜年，但是其他人都在屋子里，只有一个阿姨带着小孩在院子里玩。我当时脑子一短路，突然就忘了这个亲戚叫什么了，又不敢瞎叫怕叫错，只能边笑边说过年好过年好，然后赶紧就进屋子里了。后来才想起来这是我舅妈。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一面。希望明年我能全都记住，不像今年这么丢人吧。 有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的唤你名字美艳，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今天想问，人会在什么时候感到绝望呢？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的，并且越容易陷入到绝望的情绪当中去。我们陷入绝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最初呢，每个人在城市当中都活得非常的焦虑，后来我们从焦虑变成消沉，然后消沉演化成绝望，这是一个非常不良的情绪循环。当你越发热爱你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呢，你将获得非常积极的心理状态。也会在什么时候感到绝望呢？我希望这个答案是我从来没有感到绝望的时候。这里是想和你勇敢生活，积极面对未来的朝夕音乐。这首歌来自于 The New Division Eyes。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的脑海里面闪过的画面是这样的，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坐在车的副驾驶，然后城市的高楼大厦逐渐的出现在我的面前，车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啊，当然城市当中应该开不了那么快哈，只存在我的想象当中。城市中的一切呢都在两侧飞快的后退，高楼越来越少，夕阳越来越金黄，然后大片大片的田野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这种火速逃离城市的感觉，我相信每一个人曾经都渴望过，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想要逃离北上广呢？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一支英国利兹的四人乐队，主唱 Hayden Sawyer 融合了大量的独特假音的唱腔以及这个乐团非常怪奇的曲风，我相信一定会抓住你挑剔的耳朵的。这首歌叫做 Simple Beautiful Truth， 来自 Wild Beat， Check it out。这首歌来自于 The Wild Beat， 他们还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就等大家自行去挖掘一下吧。那接下来这个乐队呢，作为英国自60年代以来最红的十支流行音乐乐队之一，他们叫做 Take That， 在90年代的头5年几乎统治了整个英国的音乐排行榜。从严格的商业意义上来讲呢， Take That 卖出的专辑、卖出的唱片比除了 Beatles 之外的任何英国艺人都多，8000万张的专辑销量，1450万次的演唱会人次，19座全英音乐奖，8座 MTV 音乐奖，5座英国音乐创作奖，13张冠军专辑和17首冠军单曲的超级型男团体。哎呀，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他们的全新大碟 Progress 也是空降了英国的金榜冠军，成就了英国史上最快的销售专辑的亚军记录。专辑里面的首支单曲叫做 The Floor 刷新了电台排行点播的记录，全球9国Top 5。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啊，你可能已经听不出来他们是来自于1990年创立的乐队了。这首歌叫做 Giant， 非常非常的洋气，我们来听一下吧。 From Take That， 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前我们说到很多人容易感到绝望，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OneRepublic 的主唱曾经也发过一篇文章，说自己正处在精神高度疲惫和焦虑的状态当中。他们的 Oh My My 专辑没有进行歌曲打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且取消了非常多的电视演出。其实我呢也经常会感觉到工作给身体带来的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啊，长时间的失眠，习惯性的胃痛，颈椎导致的头晕。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生活里面给自己很好的调剂一下，劳逸结合哈。说到劳逸结合，本月底 OneRepublic 将要来到北京参加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的演出，听说呢全部时长要达到8个小时， OneRepublic 将会有70分钟的表演。想一想呢，其实还真是够饱耳福了哈。首批的官宣艺人阵容包括了格莱美的获奖者 Daya， 还有 Macy Gray， 曾经获得格莱美提名的 Kelly Richardson， 格莱美获奖者 Phoenix 乐队，以及11次获得格莱美的 Pharrell Williams。准备好你的钱包吧，迎接他们的到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招新月，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于 Daya， 叫做 We Are， Check it out。 Stay out late night running red lights, that's the air we like to breathe, breaking your ties, crossing your lines, looking over boundaries. There's never been a mark that you could fit us in. What you want, you want. Never put a we, never put a we in a box, a box. Gotta let it go, cause I'm telling you, we won't stop, won't stop. Because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the young, we are the wild, you know who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the young, we are the wild, you know who we are. We like the earthless pepper, gonna do just what we do, cause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we are the young, we are the wild, you know who we are. Ooh, you know who we are. Ooh, you know who we are. Make our own rules, looking like fools, dare you to call the police. We can skip school, cause we're too cool to be told we can't be free. You can go ahead and try to lock us up. Yeah, yeah, yeah, yeah. Ain't no keeping us from doing what we love, cause we love it too much. We are gonna be, we are gonna be who we are. We are. Gotta let it go, cause I'm telling you we won't stop. 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小编在这个公众平台上面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写了很多很多好玩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当然呢，你也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跟我亲密的互动一下。

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一个微波炉的期限有多久呢？磁控管2000小时，高压变压器3000小时，高压电容器3000小时，转盘电机3000小时，电扇电机3000小时，定时开关5000次，炉门的开关次数按照标准不少于10万次。什么事情都有期限，凤梨罐头有期限，护照 Visa 有期限，信用卡有期限，全脂牛奶有期限，那快乐有吗？悲伤呢？是不是一个人一生只能说10000次我爱你，所以有些人怎么也不肯说了？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哭1000次啊？所以有些人即便亲人离开，爱人分手，心被捏揉得粉碎，精神恍惚，也没能滴一滴泪水，想哭的时候呢却又哭不出来，每每如此。这段话来自于作家安东尼，他想说的是期限，但是我却看到一种平衡。这里是打破期限全情投入的朝夕音乐。 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 到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叫做《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正像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如同我这般藏着掖着的处事的为人态度，也许不那么值得推崇和推广吧，也或许率性一点可能会更好。对不起没用也照样说，至少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稍许的安慰吧。想发泄就发泄，发泄完了心里可能就舒坦一些。要责备就去责备，责备后呢，对方和自己说不定都会更容易警醒。我好像变得有一点越来越冷静和谦和了。我知道输赢并不重要，所以误会了不去争吵。我知道道歉不能挽回结局，所以错了更多的是去思量。我知道发泄最多只能解决阵痛，所以更多的学会了忍受。我知道责备也许会伤了自己的身心，所以呢，对待他人更加学会了理解。在上一段感情当中付出了全部，慷慨之极，也就心心念念的下一次爱情到来的时候要吝啬一点了。可当下一个真正你爱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又不由自主地付出了全部。这就是我们吧，这个世界上最坚强又最柔软的我们。 情若是一场混账，很荣幸曾与你蹉跎。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也非常的熟悉了，叫做偏偏喜欢你。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温柔的女孩，中学的时候呢是一名短跑健将，并以成为国家运动员为目标哈，但是因为伤患不能继续了，所以改向音乐发展。中学毕业之后，她一个人搬到了吉隆坡的一间音乐学院求学，主修编曲和声乐。毕业之后呢，就开始筹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One Only。 专辑里面的大部分歌词都是李杏妮的作品。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样子了。但是朝夕音乐是没有视频直播的部分的哈。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梁静茹的歌曲了，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梁静茹的声音了。这首歌叫做不为失恋说抱歉。 被风吹散的人啊，心里总留着一盏灯，那是用体会照亮的旅程，温暖曾经同行的人，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一想起从前会多冷，时间虽无声却静静地问，你想要和谁共一生？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每当心碎心慌心寒之后的飘荡，你有多 来自于梁静茹叫做不为失恋说抱歉，后面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叫做被风吹散的人们。2016年的时候呢，陈洁仪的最新专辑叫做天堂边缘发布了，距离上一张专辑历时已经4年的时间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每个离开的人都在原来的心上，每一段心酸里都没有遗憾。台湾元老级的歌手作曲家兼音乐制作人黄韵玲此次为陈洁仪的这首被风吹散的人们制作并作曲。过往和我们同行的人，曾经住在我们心上的人，我们曾经想要与之共度余生的人，一起分享过生活的点滴欢笑泪水，每一个都曾那么近，又变得如此遥远。时间曾让我们越走越近，也让我们告别彼此，走上了不同的路。我们都爱过恨过，铭记风冷时互相温暖，就不曾埋怨风大时的离别。打动人心的才是真正的好歌。 下一首歌也一样，我相信它一定能打动人心，因为至少它让我非常的感动，来自于徐佳莹，叫做《寻人启事》。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 听众说，不是越大声就会显得越诚恳，不是那种撕心裂肺才能够打动人，像徐佳莹这般浅浅的吟唱，淡淡的诉说，傻傻的执着，才会更加的让人心疼。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徐佳莹的原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可以接下来跟我一起收听收看到十点打路机了。今天朝夕乐的全部内容你已经听过了，所以要祝你晚安了，祝你好，拜拜。 脏悬挂着到天亮，让寂寞的伤去伪装。他熟悉的窗，陌生放肆流浪，我似乎忘了你模样。